出彩虹让我着迷，我的明天想交给你管理，一封情书没有忘记也会读下去，草莓色说明是爱的证据，除了怀疑间专心证明我爱你，你的眼睛就是我的天际，我连穿戴香水和玫瑰表白心意，要是不接受我的心就下雨，你是我的天心，遥控我的心情，守护我们的爱和用心，一起享受沿途浪漫风景，恋爱是这天空温柔的背一万遍，爱等于许下爱的心愿，透过风暴抓住流星找到了天使，吐出就是这段玫瑰的命运，你是我的天心，遥控我的心情，守护我们的爱和用心，爱的糖果藏在你的梦里，嘿，爱上糖果让我爱上你，我在糖果里藏满了甜蜜，当你不开心我就哄你，我的公主殿下，我的时间全都交给你，你就是我一生的传奇，像个超人守护着你，我不会停，我发誓绝不会让你生气，这一辈子用心去爱你，未来的未来全都交给你，只要你的一声令下，我就变成你的专属天使，每天都要为你制造甜蜜，让爱的糖果弄进你，你是我的天心，遥控我的心情，守护我们的爱和用心，去享受沿途浪漫风景，你是我的天心，遥控我的心情，守护我们的爱，用心爱的糖果藏在你的梦里，你是我的天心，遥控我的心情，守护我们的爱，用心一起享受沿途浪漫风景，你是享受。